42页第四行，佛言佛难，我说世间诸因缘相非第一义。佛难，无佛问汝，诸世间人说我能见，云何明见，云何不见。从这个地方不行，这个上一次讲到默难尊者引用过去佛常说的因缘生法，这在上一次已经给诸位概略地讨论到，这个眼根当中的见性是不需要一缘的，而眼根里面的眼识是因缘生法。那么阿难尊者的误会呀，就是见性与眼识混为一谈了，所以才有前面一段的请问的言辞。那么在法相当中说，只讲啊是因缘生实，并没有说到妙觉明性也是因缘生的，说过这个话。那么现在楞严会上佛所给我们显示的是妙觉性，也就是讲的真如本性。学佛当然是要以见性为宗，这才是究竟真实法。而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众生，可以说这个业障习气要比起过去时代啊，显然是重的太多啊！不要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啊，由于科学带来的方便，比古时候人福报大啊。古人晚上没有我们这样明亮的电灯啊，大家晓得从前点油灯、点蜡烛啊，没怎么亮。这我们福报比古人大了啊！我们现在出门有车啊，交通便捷啊，在生活上种种的这个物质享受都超过古人。可是这些东西说实在的话，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幸福，而是给我们带来的业障。啊，为什么呢？这个佛虽然是比从前人大了，烦恼也比从前人多了。啊，诸 种种分别执着妄想，无法迁除啊。这就是业习烦恼太重了。所以今天我们学佛，确实除了念佛图个待业往生之外，其他的法门可以说都很难指望啊。那么待业往生是大乘佛法里面的特别法门啊，可是诸位要晓得，这个待业是一桩事情，往生是一桩事情，这是两桩事情，不是一桩事情啊。这两桩事情，我们要以往生为主啊。你看莲池大师在《弥陀经疏钞》里面对于我们的劝勉，是要以往生为主。那么往生，诸位想想，最低限度，这也得要念一个功夫成片。才有确实的把握。如果功夫不能成片，这个功夫成片是怎么说法呢？啊，什么样的境界？这个二六十中，这个心里头不起念则已，起念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境界是功夫成片的境界。啊，那么为什么不叫一心不乱呢？因为业没有断掉啊，就是烦恼没有断掉。假如把烦恼习气那个根本拔除了，这才叫做是一心不乱啊。我们烦恼习气并没有除掉啊，虽没有除掉，这个功夫一片，这个不起念则已，起念就是阿弥陀佛。给诸位说，这就有能力往生啊。我们这个讲堂里面给诸位讲过多少次了啊，功夫到这个程度，往生的时候可以预知时至，自己清清楚楚啊，晓得什么时候走啊。那么就是到功夫成一片了，都有这个能力了，那何况一心不乱呢？啊，烦恼断了啊，这是四一心；智慧开了啊，是离一心。啊，离一心是破无明开智慧。那么这是我们讲念佛的功夫上有三等啊。那么最大的障碍，不是外面的啊，我们在大经里头做过多少啊，外面莫有魔障啊，魔障在自己。在什么地方呢？在放不下了，这是魔障啊。你几时放下，你的障碍就没有了，你的菩提道就通达了。 为什么放不下呢？这就是业障习气啊！真正做功夫要从此地做啊！那我们要是追究其根本原因，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不了解，所以才起分别、起执着，造种种罪业。如果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明了了，到那个时候你自然不执着，自然不分别了啊。所以佛法教学自始至终啊，是以悟为主啊。这个教育宗旨是叫我们开悟，论语是开悟最好的一部书啊。古大德常说开智慧的楞严经，那做了楞严经还不开智慧，那就没法子啊。那我们做楞严经啊，我们智慧开了没有呢？如果不开，那自己得好好去反省反省，点点点点，我为什么不开，把这个原因找出来，把这个障碍破除，当然也能跟诸菩萨一样啊，大开眼界啊。摩难在楞严会上示现一个凡夫啊，跟我们的程度啊差不了多少，示现这样的这样的人啊。那么这一段呢，这就是说啊，这个厌食给见性啊混为一谈，这是一个误会。所以以为这个妙觉性呢也是从因缘生的啊，这个误会说实在话误会的相当深啊。那么这些种种因缘对成了义佛法来说呢，全属于戏论啊。佛凡是所说的通教方便法，究竟了义是真实法，真实法里面言语道断，性心出灭啊。佛说种种方便法呢，是叫我们借这个方便法去悟入究竟了义的真实法了，并不是叫我们分别法相，穷究义理，不是，是领导我们悟入。所以佛教给我们立言说相，立文字相，立心言相。什么时候立相呢？即相立相啊，立即同时，这样才能如啊啊。立即要是啊，那个人立不了啊。立即是一，就真理真正的脱离了，才能入境界。我们现在最难的就是这个立即成为一，这个很难，真是给那个开号码锁一样，那个背得很准呐。啊，我们现在不是超过了，就是不到，总是对不准。啊， 没有办法把这个利己对得同时啊，这一同时就相应了啊，就是见性了啊。那么我们讲到引这个因缘生法，尊者在此地所举的这个见性之四种缘呢，是小乘常说的。大乘眼识要起现行，必须要具足九缘，就是要九个条件，眼识才能够升起。那么也可以说他在此的是略说啊，说了这个四条，那么这样讲也能讲得通啊，就是知足的说要说九缘生法。那么由此可知，小乘人证得罗汉圣果，他的程度还是相当的有限，比起那些外道那是要强的很多啊。外道是邪因缘妄因缘，可是我们说到外道，这一定要注意到佛门里面的外道。佛门里面外道的他外道与我还没有关系，最怕的是什么？自己是外道还不知道，这个问题就严重。怎么说自己是个外道呢？外道是心外求法，这就叫外道。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所干的是不是心外求法？我们有没有觉悟？万法与自己是一还是二？这一段事情有没有搞清楚？能不能直下承当？这是我们讲谈大乘佛法，小乘佛法是心外修法，所以小乘跟大乘一比较，这小乘是外道。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就是先要建立正确的观念，我们这个路才不会走偏差。在八乘法里面，佛给我们讲诸法本空，寻业发现了。这两句话都是楞严经上的。 把这个一切万法的性质，一切万法的来源，八个字就说得清清楚楚。啊，一切法是什么性质呢？本来空啊。六祖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这是宇宙万法的真相啊，怎么不清净？心清净，境界清净。境界怎么清净呢？境界是本来空，这个本来空不是说过去本来空，将来本来空，现在就本来空。心经里面说得好，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异就是两样啊，不异就是没有两样啊，色跟空没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所以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我们天天几个人会了呢？主要会了，心清净了，境界清净了。会了在哪一个地方不是净土呢？身心境界都清净，比极乐世界还要来的清净。我们天天念就是入不了这个境界。为什么入不了呢？色跟空是两桩事情，两个不能合一啊。我们现在念是怎么念呢？实际上在我们境界里头呢，色亦空，空亦色，色不是空，空不是色，我们是这个境界啊。这是我们当前所干的啊。所以我们的心不清净，心不清净，那个境界怎么会清净呢？楞严上这两句话，心经里面的四句，十六个字，讲宇宙人生，义正庄严，真实相都说出来了。我们常常念，要常常回光返照啊。佛法里一再给我们说，一文字起观照。我们现在是文字的因缘有了，就是没有观照的功夫啊，所以不开悟啊，入不了实相的境界。那么一切现象界的来源，这个经里头讲的太好了。寻业发现，这个话说的实在是有道理，事实确确实实是如此。业力变现出来的，那么这个两句如果说真正体会到了，悟如了， 那么就像楞严上所说的本如来藏啊，妙真如性啊，在一切法当中哪一法不是，你说哪一法不是如来藏，哪一法不是妙真如性？佛说因缘生法，它的精义是在此啊。精华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因缘得称之为佛法所宗，我们的《法华经》讲的这个宗区通别，宗区里面第一个就是讲因缘，有几个人能够知道因缘这一种精确的义理呢？我们往往把它看得太肤浅了。以前进的因果来解释，当然也能符合不失佛说法的本意啊，不失具足的意思。纵然是语言教啊，像华严法华也离不开因缘呐。那么阿难尊者表现的就跟我们先前的态度是一样的啊，可以说执着文具啊，分别文具而疏忽了义理，不知道佛的意思啊。佛讲因缘生法啊，因缘所生法，佛说即是空啊。我们所解的只是前头一半了，因缘所生法，后头一句就没有了，就不知道了。因缘所生法了，那个法就是色，心经里面讲的色，这个色不异空啊，就是空啊。我们不晓得这个道理啊。天台大师发明的空假中三谛三观，这就说得更详细了，更透彻了。天台与楞严的关系很密切啊。那么这是我们在讲经因缘的时候给诸位报告过，楞严经经文这部经没到中国来之前它这个经的名字我们中国人晓得了，这个经的名气很大啊，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的，天台大师就是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啊筑了一个台叫拜经台，每一天到那里去拜啊，求感应，希望这个经早一天呢传到中国来，拜了18年啊，到他老人家灭度了经还没来，但是人家这个拜18年不简单呐、 和灭度之后，这个经毕竟是到中国来了。啊，你看我们中国祖师用求法的精神，啊，他怎么会没有感应呢？啊，所以经到中国了之后，由于天台大师这个十八年的半熟，天台宗的子孙对这部经看得非常重，啊，所以早期的注解全是用天台三执三观来解释本经里面所说的摄摩他三摩禅道。那么这是这一部经与天台家的因缘。天台的思想是空宗的思想，啊，华严是有宗的，啊，但是诸位要晓得，这个空有不是二，是一，啊，你要把它分作二了，那你看昨天我们才讲这个《法华经》，啊，传一感通。这一章啊，讲这个布雷品会啊，法华跟华严是同类的。那么天台跟贤首还能说抵触吗？不会，当然不会抵触的。这两部经是一，不是二啊！啊，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法华》给《华严》看到了是一，不是二了，你就入境界了，啊，就入一真法界了。啊，那么这两部经看成一，不是二啊，就是《心经》上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部华严呢，讲的是色；一部法华讲的是空。在唯识宗里面，讲眼识要具足九个条件。第一个要有空间，啊，我们眼见色，啊，如果这个物质跟眼根贴起来了，你见不到，啊，我说没有空间呢，啊，一定要有空间，啊，要有个相当的空间，啊。第二呢，要有明，有光明，啊，没有光明啊也见不到。第三要有眼根，眼根要没毛病。第四要有境界。眼根所对的境界，第五个要作意，所以我们现在所讲注意，啊，你要是不注意啊，虽然看到了没见到，啊，从你眼前过去你没注意看，啊，或者你心里想的别的，在你面前似乎眼睛对着没看见。可见的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一定要注意，啊。第六个呢，起分别，啊，有分别，第七有染净，因为它与第七是有关系，有分别说它与第六是有关系，啊，它有连带关系，啊。第八个条件才根本，就是与阿赖耶识有关系。第九个是阿赖耶识里头的眼识种子。这九个条件缺一个，眼识都不生。那么诸位要晓得这个道理，你就相信玄奘大师所说的，啊，讲那个阿赖耶识啊， 来先去后做主公啊。啊，一个人来投胎，阿赖耶识先来。那么想想诸位，这个眼识到什么时候才来呢？眼识要到小孩出了胎了，眼睛张开了才来。啊，没有出胎的时候没有眼识，他语言不具足吗？啊，可是阿赖耶识先来了。啊，你看人死了以后，第一个就是眼睛看不见了。啊，就是眼识先断了。最后才是阿赖耶识去，阿赖耶识离开了，人就身体就冷了，没有温度了。啊，身体还没有凉透，阿赖耶识就没有离开。阿赖耶识离开时，人是冰冷的了，没有温度了。啊，所以来是他先来，去是他最后去。啊，那么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眼耳鼻舌身前五识的寻业发现的姿势。那么经文讨论到这个地方，现在讲到是见性，见性啊是带着眼根，所以叫做带望之证啊。汪南说这个四缘，这是就外经上来说啊，于外惑经，这是因空因明。那么因空因明，因根呢，于内呢，就惑五缘呢，用阴心两个字做代表。为什么呢？根本一第八识是心，染净第六识是心，分别啊，这个染净是第七，分别这个也是心啊。所以啊，这个四跟九啊是开合不同啊，但是这个理念依然少这个作意啊，作意当然是也是相应的心所啊，无变形里面的除作意受想所啊。那么这是我们讲这个四言跟九言开合不同来说呢，勉强也能够喝得起来。总而言之，我哪会有这个念头，是代表一般初学的人普遍呢都有这种误会。那么这是求佛在此地给我们解答。这个今天经文里面第一句就是佛答复阿难啊，佛叫着阿难对他说，说我说世间诸因缘相非第一义。这一句话很要紧，诸 佛说法总是离不开二谛的，这个二谛依据，一个是佛自己亲证的这个境界，就是实相境界，这个我们叫真谛，是依佛亲证现量境界而说的。另外一个说法呢，就随顺众生说的，叫做俗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之法，这个依据不外乎这两种。那么佛说因缘生法，就是依事谛，所以说非第一义啊，第一义是真谛啊。佛是随顺世间情时之间而说的，那么要是依真谛，就是依谛地而说呢，我们也叫做随智而说啊，就是真正的智慧，般若智慧啊。这里面是是谛，是情见，实心分别啊，这个实心也叫情实啊。真谛是本性里面的般若智慧，但是佛无论是依真谛或者是依俗谛，佛说法是极其善巧，无论依据哪一边呢，一定能够双显二谛，这个是他说法善巧之处。我们要能够认识佛的善巧，这才能够随佛的言语开悟啊，所谓是言下开悟啊。那么再说真的，真谛有没有言说？没有言说。可是真谛在诸佛与大菩萨亦有言说，释迦牟尼佛49年天天说法，我说一个老实话，从佛那一边讲呢，他句句话都是真谛，从我们听的人来讲呢，句句话是俗谛，诸位懂不懂这个意思啊？佛心如如不动，感应道教啊，所以佛所说出来的全是真谛啊。如果我们用清净心来听，完全入到佛的意思去了，很可惜的呀，我们的心不是佛心，刚才讲了，我们没有清净心，我们不是一心，所以我们听起来的时候是实力，非第一义啊。 佛这一句话给我们讲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作世尊从华严以后这是用的方法了，是因时开权。为什么呢？说真实法没有人能接受啊，所以再从全小逐步逐步地来